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作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哎，这够特别。 为什么呢？ 一年就这一次啊。 哪天不是一年就一回呢？ 也是哈，我说的是冬至。 嗨，终于说了，今天冬至啊。这个紧接着就会有一串的中国的节、外国的节，像什么元旦春节啊、正月十五啊，马上就会来了。 反正就都跟吃离不开。 你怎么就知道吃呢？ 去年的今天啊，刘思佳在节目当中就问了大家，说那个大家吃饺子吧，速冻的可万万使不得，忘了这事儿了。 他说过吗？ 他说过呀。 不记得了。 所以今天还是主题要吃饺子。 嗨，我就不说吃饺子。 大家想吃什么馅的？ 我们今儿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亲朋好友寄的这个贺卡 啊。 说实话哈，像我这个岁数哈，这个都经历过这个年代。像王哥呢，年轻，估计他小的时候都不写贺卡吧。 上小学的时候还写一写、有的时候那个、喝的那个什么小饮料啊、吃的方便面啊，里边小卡片攒了4张之后就能换一张那个贺年卡呀、 是不是那我们那时候，哎，这世界变化太快啊！过去讲究登门拜访、随后你就发展成打电话呀，还曾经有过传呼机啊，传呼机还分数字的和汉显的，发短信祝福。现如今微信已成为最普遍的问候方式了。这个发贺卡的人实在是越来越少了。我们那时候发贺卡打开之后，还有声的，有香味的， 带音乐的。 哎，对对对，记者也发现了，在这个天意市场啊，北京非常著名的阜成门外的这个天意市场，依然有商家在做这个贺卡的生意。 其实还是有人买贺卡的， 是吗？ 嗯。 昨天中午时分呢，这个张建军是随便扒拉了2口饭，就站在自家的柜台外边开始忙活了啊。他是卖了30年贺卡的老商户了。从天意开业就开始在这儿做这个贺卡生意。记者也是看了一下柜台里边啊，桌上还有3面墙上都挂满了贺卡，什么立体的、烫金的、彩绘的，哎呦，各种各样，也算是琳琅满目了、 精致。 这个朱女士呢在柜台里边忙碌着，她是张建军的老婆，这个2块钱一张啊，那个3块钱，她忙着回答着顾客的问题。相比之下，外边的张建军那好起多了 啊， 这1单12啊，你这1单18啊，你要那小盒子100，给您5块钱一个， 这走量的、 是。这个张建军说，这小盒子就指这个礼品盒。 嗯， 柜台里边呢，这个实在是面积有限，这些小盒子就堆放在柜台旁边这个地面上。 嗯， 不少人都跟那蹲着挑呢。张建军说了，说今年虽然还会有人来买贺卡，但是远远比不过这些礼品盒、礼品袋啊，这都是销量非常旺盛的、 这个卖得好。 哎，10多年前行情最好的时候，才一年能卖出1000箱贺卡， 那真是不少。 而且不是1000张啊，是1000箱啊，每箱贺卡大概是1000到200张。 这一乘好大一数， 你算算，大概得有100万张。如今呢，这个虽然是贺卡依然摆在那儿，但卖出去的数量还不到黄金时期的1/10呢，生意不太好做。前来挑选礼品盒的小伙子说了，说他打算啊，在这个每个盒子里边装一个苹果，在西方这洋节来了之前呢，这个送给同事们，对吧，当个礼物。张建军听了这话呢，在旁边笑了笑，说这事儿也怪哈、现在买礼品盒最好的日子啊，是在西方的一些节日之前买，你说元旦春节你看反而没什么人买， 因为元旦春节咱们送的礼物他自己都带盒子 啊，那也是，就是这杨姐她不是讲个氛围嘛 啊， 这些年做生意做得不错，张敬军人家在北京买了房了啊，买了车了，他是1986年来北京的，在家人的帮助之下呢，最初是在北太平庄农贸市场落脚， 嗯， 随后呢就在天一市场开始转到了这个天一这儿来了， 嗯， 以前做贺卡的朋友当中，如今只剩下张敬军还在坚守， 哦， 别看他今年已经51岁了，但是爬这柜台取样品，翻下身来存这个翻存货，人身手还是很麻利的。 哎呀，我真想说，坚持就是胜利啊！ 坚持就是胜利。 是啊。 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如今这个贺卡啊，确实是你比如说谁还写个贺卡，恭祝元旦快乐 啊， 是吧？ 单独就送一张贺卡这种形式还比较少见，但比方说啊， 嗯、 真的给人不管是什么节日也好，还是什么特殊的日子也好，送了一小礼物，买了一包装盒或纸袋， 嗯、 然后肯定还会问问老板，你这有没有小卡片啊？ 嗯、 这贺卡我不一定要求它开几折的，上面烫不烫金，带不带音乐，最起码得有那么一张小卡片， 嗯、 我上面写上我是谁，我有一些简单的祝愿、 嗯， 而不像过去一样单单把很多的重心放在了卡片一张上。 是是是， 哎、 你说的那就是买东西饶一卡片， 饶、 啊、 算吧， 对吧？你这个东西还是贵啊，你但是单送一卡片，这礼轻情意重，纸短情长，你懂吗、 哎？ 是吧？我现在基本上在纸上写这些祝福，只有在别人结婚上面写一百年好合。 那这光、 啊、 光一张纸还不行吧？你还是在纸包外边写的吧？ 信封外边写 啊， 红信封啊， 里边有东西的。 信封齁贵齁贵的啊！ 是 今天呢，这个冬至哈、啊，这个我们一方面。那行吧，因为已经有很多朋友都在发饺子照片， 这不说不行啊。 对，今天您家包什么馅儿的饺子啊、 嗯？ 另外呢，也是想跟大家说说，您还记得这个过去哈、啊，过元旦这个小小的贺卡曾经还留着呢吗？ 嗯， 对这些快不能说淘汰哈、啊，有点过时的这些，像什么贺卡呀， 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啊。 哎，这些小玩意儿，您还记得有哪些？ 嗯， 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师傅不让我说饺子，我偏偏说饺子。今天就是24节气当中的冬至啊，虽然京城还处在雾霾之中， 嗯、 但是也没有影响市民渡节令的好心情。 嗯， 这个记者也走访。 渡节令是谁？ 对， 姓杜叫节令， 意思就是说呀，没有影响大家过冬至这个节日的氛围心情。 你就说过节好不好？我以为哪个市民叫杜节令。 不，这显得有文化嘛， 啊、 是吧？ 有文化，有文化。 那有文化也得吃饭呐。 是。 记者就走访了多家餐饮企业，了解到啊、 嗯， 不是现在有外卖小哥嘛，在外卖的帮助之下，冬至饺子的销量不降反升。 哎呦， 市民孔先生10点不到就坐在了西四饺子楼里啊，等着自己外卖现包饺子。 嗯。 我这打包的饺子什么时候好啊？ 嗯， 反正像孔先生这样的顾客呀，店里还有4-5个排队呢。 就是不在这儿吃，专门打包饺子的。 人家饺子还得是现包好，我就在这儿等着，你就包吧。 嗯， 这个孔先生说啊，我家离这儿远，在朝阳区，我还得赶回去，中午等着吃呢，所以一直着急呢。 是10点不到您就得来啊，回去都坨了，您这玩意儿。 还得给人包出来的时间呢， 是 吧？ 是是 是。考虑到北京目前仍然处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当中啊，这车辆单双号限行，某品牌饺子楼的工作人员提前上班就备下了和好的饺子馅儿和现擀的皮，说今天外卖肯定多，一般呢上午就来的顾客都是要打包鲜饺子自己拿回去煮的。 哦。 饺子楼的张经理说啊，今天的销量呢差不多预计应该是在4200份左右、 嗯、 比去年呢应该增长20%左右。其中外卖的饺子预计呢占到总量的30%左右，别说光是打电话预定上午的外卖就得有7-8-10份了， 生意不错。 除了备下外卖的量啊，其实在店里吃的堂食顾客也是很早就来了，享用了今天第一顿饺子。 啊，就是在店里边吃这叫堂食， 对，这叫早餐就吃饺子。 哦、 我们今天提前1个小时就开店了哈，为了避免顾客饭点扎堆儿。张经理还说，店里呢准备了40多种口味的水饺。 嗯， 张经理说啊，今年冬至呢添上了利于补充维生素、有利于驱寒补充体力的韭黄馅儿，让京城百姓轻松。渡节气听不懂是吧？过节轻松过节。 韭黄馅儿它好吃吗？ 不知道啊，得吃过了才能有发言权。 哎呀，今天不知道您家包饺子包什么馅儿了，反正现在馅料也是越来越丰富啊，像什么我们过去什么什么羊肉胡萝卜， 嗯 啊，然后什么白菜馅儿的，现在韭黄也能进去啊。 嗯，反正还是吃芹菜吃大葱吃的多是吧？ 芹菜和大葱都包一块儿了， 牛肉芹菜羊肉芹菜，牛肉大葱羊肉大葱，差不多就那意思吧。 行吧，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的是包饺子， 嗯、 你会写坨吗？ 饺子坨了。 哦，会写会写，就坨了的坨嘛，一坨一坨的坨嘛，一个土一个塌的，是吧？ 这行了行了，不问了不问了。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和短信啊。迪迪说呢，今儿冬至哈，边听你们节目我边包饺子 啊， 而且还说贺卡已经很多年没送过了，收到的最美的贺卡是儿子美术课上送给妈妈的感恩卡。 哎， 儿子形容说那片那个卡片做的不容易啊，四节课才做好的， 这比花多少钱10块20块烫金带音乐的带香味的那都要更珍贵。 是确定是上这种美术课做的啊，不是在四节课的时候偷着老师上边讲着我下边画着贺卡。 你讨厌呢，四节美术课呢。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贺卡之间的故事，像夏光说，我记得以前同学之间送贺卡，老师还让我们自己做贺卡呢。 嗯， 啊，对对对对对。赵晓辉说，我们单位在员工过生日的时候啊，都会给大家一张写有祝福的卡片。 哦， 这也算是企业文化吧，我们都留着呢。 就有的时候是真的收到了带着那个上面领导亲笔给你写的那样的工作祝福，甚至还会有针对你个人的这样的一些评语和祝愿的时候，我真觉得好用心好温暖好有动力啊。 特别温暖，你比如说像我们单位过生日啊，这个工会给你写贺卡，对吧？像比如说我结婚的时候，同事带一张大贺卡上每人给我写留言 啊， 哎呦，我觉得比那红包还亲切呢。 真的吗？ 真的，这红包都给我媳妇了，贺卡我留下了。 哦，懂了懂了懂了，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都是美好的回忆啊。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成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事儿啊，除了这个贺卡觉得有年代感哈，还有一些有年代感的，比如说照片，尤其是一些老照片， 对， 是吧？ 这是如实反映当年的风貌。 哎，小时候的庙会，像昨天咱说庙会里的是吧？ 说那网上卖摊位的那 事。哎，对对对，小时候的庙会您还记得有多少？前门大街以前什么样啊？过去这正阳门楼，这个正阳楼饭庄门牌和这个招牌跟现在比有什么不一样的？ 这我肯定不知道， 是吧？城市发展脚步越来越快，什么老店铺、老楼、老街的老景，这慢慢消失了。很多人说，哎呦，过去不这样啊！人们对过去的城市的记忆也越来越淡， 都给忘了。 哎，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个东城档案馆就开始用照片、视频记录城市发展的脚步，陆陆续续人拍了30000多张照片，还有诸多的影视资料，在这些 很宝贵呀。 对，在这些资料和这个照片呢，据说陆续将会在网上公布，这个为百姓留下城市的记忆。看见什么就拍什么，已经成为东城区档案馆工作人员的这个高建军的20年来的这个习惯啊。这个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高建军就逐条胡同、逐个街去拍照片，什么王府井大街呀、平安大街啊，改造之前什么样啊，都被他记录下来了。 哎呦， 还有什么名人故居、胡同原貌。高建军拍摄的照片资料那足有几千张，这样的工作呢也得到了其他同事的响应。前前后后啊，据说有4位工作人员和高建军一块背着照片，不是背着相机拍着照片走街串巷。打开这些老照片，虽说只有20余年的记录，可是呢拿起来一对比，不由得感叹北京城变化真快， 是吧？ 你看这是2004年拍的鼓楼广场，当时鼓楼底下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些违建。你看贾廷松拿出不久前刚刚拍摄的鼓楼广场的照片一对比，照片上四大乱箭已经不见踪影了，临街的商铺也得到了整治，鼓楼和钟楼展示出了本来的庄严。这个还记得小时候庙会灯会都有哪些好玩的吗？在10多年前这照片上啊，像地坛庙会、龙潭庙会人山人海啊，孩子们拿着糖葫芦坐在爸爸的脖子上，看着老北京叫卖表演，乐呵乐呵，这个乐呵呵的笑着，就特别有感觉哈。当然了，现如今的庙会肯定也是人山人海，孩子们拿着糖葫芦，还可能有羊肉串， 40块钱一串的糖葫芦啊， 还念着这40块钱呢。反正其实呢，小小的照片都是一个城市变化的缩影，留住人们记忆的同时呢，也是展现了城市变迁的这个发展。 这还真是没错， 是吧？所以我觉得人家放在网上，时不时的让咱们感受一下、怀念一下，是件好事儿。但是我觉得老北京的城的这种原汁原味的这种 老北京城的这个记忆啊，不光只能在照片上展现，时不时还得让我们找一些念想。 如果要是能找到九十年代以前的哈，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六十年代的这些，可能咱们没有当时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这样的采集，看看能不能从咱们百姓手中啊征集一些这样的照片，咱们办一个网上的展览或者实体的展览都行。 是， 我觉得能把这个记忆的网啊能再往前编织一点。 哎呀， 哎呀，真是不错。 除了照片，还有实景，就是说这种老城的保护、古建的保护， 对， 咱得落在实处。您说呢？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今儿晚上你饺子吃什么馅儿的啊？另外呢，这个还可以说说贺年片啊、贺卡呀、这些事儿。哎呦，我看到这照片是谁包的饺子，真漂亮！ 包他这个使用了一个滤镜吧，还是使用了一个什么反光效果？ 独观妙影，人家发了一张照片的照，哎呦，这个一个个的看着晶莹剔透，哪儿照片简直像块玉。 但是摆的还挺整齐的哈。这居神仇人上意，他说：“嘿，我爸我妈今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忙活了，包了20多种馅的饺子，感觉好幸福啊！” 不是20多种馅，多麻烦呢。 20多种馅儿，那吃的时候怎么区别呢？ 就是赶上哪个算哪个。 最后吃糊涂了，万一20多种馅儿也未必能保证每个馅儿都能吃着吧。 这个 至少一个人得吃20个才能保证每个口味都吃得着。 今儿我们同事发朋友圈，我看他包那个饺子吧，是绿皮儿的。 啊。 就是他可能拿菠菜水和的面是吧？ 重点就是啊，他那上面的褶是绿色的，那下边包着馅的那大肚子是白色的， 啊， 远远一看白起来像小白菜一样，一颗一颗的小白菜。 你问他怎么做的了吗？ 是蔬菜汁儿，我师傅猜对了。 啊，蔬菜汁儿是吧？哎，绿色的这个饺子皮儿，他前日刚染的头发染了个黄的，反正凑在一块儿，我就这两个印象深刻。 反正就是看起来也好看，估计味道吃起来也不会差的， 是吧？反正今天不知道您家做什么馅的饺子，都可以跟我们秀秀，拍张照片，让我们看看呗。 昨天下午啊，鲁谷社区联合公安、消防、城管、安监等执法部门对石景山区衙门口村市场进行突击检查，就发现啊，有一处私售罐装液化气的窝点。 不是，就是煤气罐是吗？ 自己私装的煤气罐啊，一共缴获了68个非法液化气罐及罐装工具。昨天下午2点多啊，联合执法组呢对这处窝点进行了查处。这个出租院啊，有3处液化气罐的存放点，面积呢不到5平方米，堆满了大小不一的气罐。院外面还停着一辆小货车，车上还有20多个气罐。记者发现啊，大多数气罐呢罐体老旧，甚至都能发现是1993年生产的气罐。 啊， 哎呀，这二十二年，差不多吧， 将近23年，之前还在用呢。 是的，这不仅有这样的气罐，还有罐装工具啊。现场民警还介绍说，这次呢查获的这些气罐都属于那个老板于某。18号下午啊，这老板于某呢在非法运输液化气罐的途中被抓获，被处以7天的行政拘留，目前呢还没放出来呢。这次联合执法组呢将会在他的窝点查处，对于于某会进行再次的调查。经营黑窝点1年多的这个老板的岳父啊，郑先生说，于某啊经营液化气罐的生意有1年多了，自己呢原本是在工地工作，由于这女婿还没放出来，所以啊这才过来帮忙，这生意不是他的。这个老郑还说啊，小货车呢只是用于存放气罐，专门负责送货的是一辆面包车，这些气罐呢大多数都送到工地去，反正也有居民用。人家老郑还说呢，我女婿卖的比那正规气站的便宜。至于问起来说这液化气打哪儿来的，利润是多少啊，这老郑就是这我就不知道了。对于这件事呢，院内的住户说啊，他们平常上班早出晚归，也没注意到院里有大量的气罐啊。 关键是这多悬呢， 真的是特别危险， 是吧？这个你想，93年的还在用，你这可想哪天他要是着了，他要是炸了，这太危险了。 就是的呀，一点安全保障都没有。而且说实话，就他这液化气，包括他使用这个燃烧率啊，包括他这安全性，就不是说他爆不爆啊，他点出来之后的安全性，这都是要打问号的。 是，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照片和留言吧。像猴子的假期啊，人家发了一张韭菜鸡蛋馅的饺子照片。 猴子的假期头像是只羊。 嗨，然后张永辉说：“哎呦，我记得小时候在前门大石烂一家饺子馆吃饺子，一口咬下去一嘟噜油， 一嘟噜油啊 ，这个难忘啊，至今难忘啊。 吃这样的时候就得小心点，别烫着嘴，特别容易烫嘴。” 哎呀，这要说起来，这个小的时候可能是真是觉得那个东西真的好吃啊，过年才吃个饺子，现在天天过节吃饺子。 又见青天说啊，我记得第一张贺卡呀是自己做的，他说他自己是七零后啊， 嗯， 是用买背心啊，那过去买背心里边不是夹着一张硬纸板吗？ 啊， 那个硬纸中间一折，沾上采集的树叶，写了温馨的祝福， 哦， 一张贺卡完成送出。 但是白的呀。 有水彩笔、蜡笔什么的涂涂， 啊，能涂涂啊。 嗯，对， 向日葵也是发了一锅馅儿哈，我们这只能看见馅儿，估计是刚开始还没准备包呢。 这靠这图片猜馅儿不大容易，因为都剁碎了嘛，红的绿的什么都有。 是是是，很多朋友都在说今天晚上包什么馅儿，然后呢也期待着跟大家一起来互动。除了这个今儿吃饺子之外，您原来还送过没送过贺卡呀， 嗯 啊之类的，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是，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饺子吃什么馅儿的哈，今天是冬至嘛。另外还是想跟大家说说关于贺卡的事儿啊， 嗯， 您还记得小的时候记得贺卡的故事吗？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刚才呢报路况的时候还说呢，这两天单双号按说路上好走， 嗯， 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开车最头疼的不是路上怎么样，关键有时候到了地儿吧，停车停20分钟。 哎呀，这找车位什么， 啊， 真是个麻烦事儿啊， 对吧？这个有的时候你这个正规的车位未必看着是正规，未必是真正规。你比如说正规的收费员， 嗯， 白色实线车位， 嗯， 司机小李就把车停在牛街这个聚宝源店的对面路边啊，递上了10块钱停车费， 来这吃火锅。 哎，然而没想着自己停的车位居然是假车位。 哎，不是正规收费员实线停车位吗？ 对啊，昨天上午呢，这个西城城管执法局对牛街路边停车位进行了一个检查的时候，发现路边一共75个停车位当中啊，有27个是未经备案的假车位 啊，这真假还混着 来。哎，这个交通队的民警跟记者说，说路边停车位的确定啊，就是位置的确定是由交通队负责的，但是具体划线的工作是由各区市政部门和停车公司负责的。再说了，一般小区和商圈周边的这个停车需求比较大呀，私自划停车位的现象是比较多的，这属于管理的难点地带。昨天下午呢，据这个停车公司的负责人这个单先生跟记者说，说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私自划停车位的现象，是因为这个路政施工导致的。 嗯， 说上半年这牛街街面施工把路面重新给铺了一遍，就把我们那个线都给破坏了。后来呢，施工方又给恢复了，也没跟我们联系，就成这样了。 哦，这施工方的事儿。 他说呀，这个公司在西城一共负责2000个路边停车位的收费管理工作。在牛街确实只有48个停车位，每个车位啊都有固定的编号，这不是编号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不是铲掉了吗？ 那怎么还能多出来20几个 呀？哎呀，反正我们已经接收到了这个城管执法队的这个整改通知， 嗯 啊，确实是我们工作疏忽了，没有及时更改。这两天我们就把车位恢复啊，我们愿意接受城管的处罚，也欢迎大家监督。反正看来还是知道确实有问题哈， 嗯， 真假难辨这不行，这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更需要管理方，您不能指着我们去辨别哪是真车位哪是假车位，对吧？ 是， 您就是画的带太就是特别的这个假，路边竖了牌子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未必能够准确分辨出来。 对，或者真要觉得这48个不够用啊，再向上面申请，把这27个也好，20几个也好，这位置看看有没有合理性，能不能划归为正规车位。如果不符合规划的话，那就要还给人家属于正常的市政道路。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希望有些老旧小区边上停车难的问题，咱们大家群策群力解决可能会更靠谱一些。 停车要擦亮眼睛，开车的时候那就得神志清醒啊。 那是 11月7号晚上9点多钟，丰台区陶然桥南边有一辆白色的荣威轿车啊，撞毁了大约30多米的护栏，车上一名男乘客被甩出去了，直接身亡。记者昨天呢从北京警方获悉啊，司机朱某和死者呢是同学，就一起参加了一场同学聚会的时候酒驾 导致意外的发生。 你看看 事故发生之后啊，警方迅速展开调查。记者也了解到啊，在现场勘查当中，警方找到了一个钱包，钱包里面还有一张身份证。 嗯， 根据身份证上的姓名和地址，找到了这所谓的周某他的所在地。回家的周某啊，这脑袋上还有点晕乎呢，满身都是酒气，额头上还有伤，身上还有血迹。周某说是自己是这个自己也是车上的乘客，其他三个人都是朋友，他们一起参加完小学同学聚会，喝了半斤多白酒。办案民警跟记者说啊，这周某说我们没开车，我们找了代驾开车。他说是这么说啊，但是警方通过监控录像没有发现所谓代驾的身影。 那怎么没看见呢？ 他就压根就没有啊。 哦， 通过民警的反复讯问，终于周某哈、啊、他终于承认是撒了谎了。其实啊，他们是喝酒之后直接自己开车回家的，而司机正是另一名下车逃跑的男子朱某。这个时候朱某正躲在丰台区的一家洗浴店内，警方立刻就赶到这洗浴店附近啊，就看着，哎，你说好巧不巧啊，那朱某正在边上打车呢，立刻将他擒拿住。记者事后赶到了洗浴店啊，一名店员就回忆说，当天晚上确实他来了，他当时来的时候浑身都是血，就来这儿要开房休息，他说他自己喝多了，身上有伤，是摔跤摔的，我们也就没多想。 嗯， 根据这个肇事司机朱某供述啊，他喝了酒之后开车把他其他的小学同学还送回家了，但是路上啊，由于头晕导致撞到了护栏，车子一下就飞出去失控了，把车里边的一名同学齐某甩了出去。顿时这齐某是头破血流，而他自己呢，害怕承担责任，下车就跑。后来才得知啊，他这同学齐某已经身亡了， 你瞧， 他更是不敢自首了。目前呢，朱某因为涉嫌交通肇事已经被东城警方刑事拘留。 你想，一场同学小学同学聚会，结果就成了一场惨案。年底了，可能聚会特别多哈，不管是什么样的聚会，我们老生常谈，再一次说，开车别喝酒，喝酒别开车，是吧？ 是。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们就是说了那么多回，都不怕这个我们这样磨破嘴皮子了，怎么还是有人敢干？而且这都是血淋淋的教训。 而且朋友也劝着点，说实话，这次事件当中啊，那两个乘客和其他的小学同学也是要负责任的。知道他要酒驾的时候，为什么大家不劝着点？知道他酒驾，您还敢上他的车？ 是啊，你上了他的车，有人就没回来嘛， 是吧？ 所以也是希望下回别再干这样的事儿了。再来说一起交通事故哈，这个昨天下午4:30左右，在右安门西街发生了一起车祸，有一辆红色的小轿车呀。逆向行驶，迎面撞上了一个公交车， 在这样的主干道上还敢逆行呢？ 是，小轿车前部受损严重，司机被卡在驾驶室里边，当场就身亡了。目击者说呢，这辆红色小轿车原本是东向西行驶，后来啊，估计是想超车，于是呢，这小轿车就驶到对面车道，逆行超车。 我也见过这样的， 是吧？不幸的是，由于没有掌握好速度，再加上超车路上有一个右转弯，结果就迎面撞上了一辆正常行驶的公交车。这辆公交车呢是4745啊，当时刚从大观园公交车站开出来，正在由西向东开着呢。当时车上除了公交司机以外也没别的乘客，刚开出了总站几十米，迎面不是就撞上这红色小轿车了吗？由于小轿车的车速过快，这个公交司机甚至还来不及刹车呢， 压根就没想到迎面能来车呀。 对啊，这两辆车迎面撞一块之后，小轿车前部受损严重，轿车里边的安全气囊都弹开了，司机受伤严重，急救，消防人员很快到了现场。经过消防员破拆，到下午5点多，小轿车的司机终于脱困，但是不幸的是司机已经身亡了。这位司机大概是40多岁，是个男的哈。小轿车上只有司机一个人。事故发生之后呢，小轿车被脱离现场，公交车呢也受损无法行驶，也被脱离现场。现场遗留小轿车和公交车相撞之后散落的一地的碎片。哎呀，据说那小轿车的前风挡玻璃几乎粉碎了。 哎 呦，由于路面这过往车辆不多，也没有造成交通拥堵。 但是现场太惨烈了。 对啊，但是想说这事儿哈，刚才说那个喝酒的事儿，我们都知道这个酒后危险，酒后开车危险。这种比如说已经成这样了，超车您也得留神呢， 对， 是吧？ 驾驶习惯不仅要文明，而且还要安全啊。 对啊， 车上的命可是您自己的呀。昨天晚上8:07啊，地铁2号线朝阳门站外环方向有一名男乘客突然跳下站台，列车就紧急制动，车站人员采取了接触轨停电等措施，但是这名男子最终还是不治身亡。昨天晚上沈女士正好在事发列车的首节车厢啊，她说列车刚刚从隧道驶入朝阳门站台，速度还挺快的， 就在一阵紧急的刹车之后，车厢里还传出了一股焦糊味儿。 嗯， 说那味儿啊，戴着口罩都挡不住。 你瞧瞧， 事发之后，车厢就开始广播说有乘客跳轨。随后啊，他也看到有地铁站的工作人员就迅速跑了过来，在车厢外围拉起了警戒线。沈女士下车之后看到啊，跳轨的呢是一名男子，身体倒在了铁轨之上。事发之后，车站的工作人员就紧急采取了停电措施，导致部分地铁列车运营中断。地铁方面呢，随后也接连发布消息说，事故呢造成了西直门到北京站到积水潭的外环方向暂时无车，建议乘客绕行或者改成其他的交通工具。此前的北京地铁也说啊，目前地铁一号线、二号线屏蔽门的安装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而核心工程就是那接触轨供电轨道改移工程呢，预计在2016年上半年就会完工。2017年，这两条地铁线路的屏蔽门将正式投入使用。 所以你觉得这样的事儿，我觉得出现之后，还是希望这个屏蔽门哈能够尽早的这个实施。当然了，很多的困难在前方啊。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安全，是吧？ 是的。 嗯，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短信和微信。白老师，有一位朋友的名字叫白老师，说我儿子属虎哈，他五岁生日那天送的一张贺卡。这贺卡上面有一句，我就纳闷，上贺卡上面怎么会写切记乐其生悲这样的，这是给人家祝贺的卡片吗？ 五岁呀、啊、孩子、 哎、呀，晚饭前儿子拎着姑姑买的小蛋糕在屋里边溜达、边溜达边唱祝我生日快乐、 哦、 哭的一声，这蛋糕就扣地上了。哎呦，这儿子就开始跟着哇哇大哭、哎呀，我们说这就是乐极生悲。 嗨，这真是一场生动的教育课啊。 这成语这下记清楚了。 小男孩心里这阴影好大呀。 哎，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吧，别这样是吧，孩子还小是吧。 舍不得，我们都舍不得了。 喜羊羊说已经连续两天吃饺子了，这空气不好，雾霾严重，家里边也不炒菜，弄出油烟了。前天做的是鸡蛋茴香馅的，今天冬至蒸做饺子是牛肉洋葱馅的。 逍遥醉少还说呢，你们下了节目来吃药王孙思邈推荐的冬至防冻凉药饺子。 什么叫冬至防冻凉药？ 就是羊肉大葱馅的饺子、 哦、 不是说那个冬至不吃饺子就会冻掉耳朵吗？ 那不是腊八啊，那是冻死脚寒烟是吧，冻坏脚。 反正有不吃就冻掉鼻子，有不吃就冻掉耳朵的，不管怎么说意思意思吧，吃两个 就是意思意思的吧。 对，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儿见。 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聚焦社会热点，关注百姓民生， 汇集多方智慧，民主义政建言。 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 议政论坛， 汇集多方智慧，民主议政建言。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议政论坛，我是玉坤。区教委发出最严的培训限制令，变相的培训公款旅游能否杜绝？研究生考试被爆出改分录取的案件，招生自主还是权力的滥用？今天的议政论坛呢，我们一起共同关注。听众朋友，近日啊，北京市门头沟教委发布了一则关于教职工外出学习培训的通知。为了规范教育系统各市的外出培训考察活动，以防变相的公款旅游，这则通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一道对于培训的限令。事实上呢，以培训为名行公款旅游之实的事情呢，以前在政府机关当中呢就曾经多次发生。在这里呢，我们不妨通过央视的报道了解其中一个案例。 河南新乡的当地纪委自查自纠了一起借培训学习之名进行公款旅游的案例。5月20号，新乡市民族宗教局全体班子成员开会讨论了当年的培训和学习安排。 这个培训是每年都要进行的，过去都是给他们讲讲课呀。 那为什么今年变了呢？ 你年年讲这些东西都知道了，想出去吧都转转。 这种转变培训方式的想法让事情根本上变了味儿。比如就有人建议找一家旅行社协助办理，按照旅行社安排